是你的天使，我不懂你的天堂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，我不看你过往。 你的原谅，我在男歌手的番外上觉得有两种分类是这样的，一共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种是可以去保护别人，还有一种只能被保护。而林志炫给我的感觉总是后者，他需要被保护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志炫这首《懂事》。 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。

蔡依林说爱你，有的歌像是蜜糖甜的人牙疼，有的歌像是刚出锅的食物烫的人火辣辣，有的歌呢像是冰凉的水由耳朵进入，爬上我们的皮肤，然后进入血管，让人觉得哀伤和深入骨髓的疼，觉得曾经有段往事重现烙印在身上，而那些深入骨髓的歌往往又成为经典的前置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们继续来听李宗盛和林忆莲合作的这首《当爱已成往事》。 人生一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，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无限神秘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，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，我也留恋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，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， 很多人喜欢去想很多年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，可是时间真的是越过长长的十年二十年，也许我们和设想的相去甚远，看眼皮子底下的并不只是井底之蛙，有的时候也叫做把握当下。